最后一只歌，希望你哋唔好嫌弃呢一只歌唱咗真系九万几次，但系呢一只我真系觉得系演唱会，唔唱就唔系演唱会。送俾你哋有呢只歌作为呢一个迷你演唱会嘅迷你音乐会嘅结尾歌，终身美丽。 搭箭研究记得这拥抱，做住运动操，爱有千斤重，重过无涯的铁路。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，肌肤也被你修补。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，是你去唤醒努力才能被爱慕，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，自己不好。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，只得你层层身影。如果这记忆非爱情，连天都不会太高兴。莫非可终生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。莫非多一份受礼，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，给我自信，给我地位，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，任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记忆无论再轻，轻不过脉搏声，靠你的手臂，抱我人潮中畅泳。我这幸运儿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，来为我打气。如果可抛弃这爱情，连天都会替我高兴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。莫非多一份受礼，才值得我的一切，给我自信，给我地位，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，任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因有自信，所以美丽，使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亲你，不管身世。 多谢你哋，多谢。音乐会嚟到呢度，真系要完结啦！大家俾啲掌声，我今晚所有 band 嘅成员、三位 chorus 同埋呢一个迷你音乐会嘅监制番狗同埋彭武老师阿伦。好，咁希望唔知出年生日会再见咧？咦，出年登唔喎？出年又搞得几开心喎！出年先算啦，唉，今晚交换咗温柔就算啦。多谢你哋 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